会停留在这里。 风筝像

在我身边。流星没听清许愿，就坠落不见。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。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